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邓伦。北京冬奥会进行7个大项的比赛，分别是滑雪、滑冰、雪车、雪橇、冰球、冰壶和冬季两项，将产生109枚金牌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。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2个7年之后，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。 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7月28号，东京奥运会跳水男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。 虽然王宗源和谢思义是倒数第二个出场，但是金牌的归属就看接下来这一个动作。 哎，走。 漂亮，向前翻腾4周半。 男子双人3米板一直是中国跳水队不太稳定的项目。中国队曾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就丢过这块金牌。2016年里约奥运会，中国队拿到了8枚跳水金牌当中的7枚，唯一丢掉的也是男双三米板，当时曹原秦凯获得铜牌。这一次中国队派出的谢思义、王宗源都是初登奥运赛场。谢思义25岁，2015年就在世锦赛夺得1米板冠军，但16年因为接受脚部手术，遗憾错过里约奥运会。东京奥运周期，他横扫世锦赛、世界杯、亚运会男子单双人三米板冠军，就剩圆梦奥运了。而王宗源今年19岁，是所有参赛选手中最年轻的一位。2019年游泳世锦赛，他在跳水一米板决赛中逆转夺得世界冠军。 中国队单跳动作拿到了99.18，总成绩467.82，获得了这枚金牌。 果然，王宗源、谢思义发挥稳定，一路领先，以467.82分夺冠，弥补了中国跳水队在里约留下的遗憾。比赛中还出现了小插曲，俄罗斯奥运队在做109C 时失误，被判动作失败，只得0分。 然后到了最后一跳，我还是挺紧张的，因为对手已经把分拉得很近了。这个也跟我说调整好的节奏，没问题的。 我感觉这一瞬间来得太突然了，是我以前一直想的一个场景，然后今天是终于实现了。 现在感觉非常激动，就感觉像做梦一样，突然一下我就站在了最高领奖台上。但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挺漫长的， 在那一瞬间就确实你想憋都憋不住，眼泪它就出来了。真的9年哪说的那么容易啊。 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大家好，我是迪丽热巴。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将会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，共产生男女单人滑、双人滑、冰上舞蹈以及团体赛5枚金牌。花样滑冰将动作的技巧与艺术的表现完美融合，将惊险与美丽发挥到极致，是冬奥会上最受观众喜爱的项目之一。全场聚焦，音乐响起，这里有惊心动魄的跳跃，有眼花缭乱的旋转，更有淋漓尽致的演绎。2022，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休止符上为青春呐喊，为拼搏欢呼吧。 大家好，我是2008北京奥运会举重冠军张湘翔。体育运动可以增强体魄，愉悦心情，多一点拼搏，少一份遗憾。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。 顺心新源的原切牛羊肉组合串，甄选好肉，整块原切。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，领20元优惠券，50串到手才99元。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，手边的美味，身边的营养，从田间到餐桌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。 妈妈，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。 老刘，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，明早胡同口见啊。 小雨，出门遛狗牵好狗绳，别伤到邻居。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，献出环保微力量，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。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头痛昏重、呕吐泄泻不舒服， 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、解表化湿、理气和中。同仁堂国药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数。今天白天天空短暂放晴，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，午后对流能量充足，有分散性雷雨，请注意防范。明后天还会有雷雨出没，在此提醒大家近期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高风险的山区游玩。在白天晴转多云，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5%。在夜间多云转阴，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今天的综合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，凉。舒适指数为2，体感偏热，夜间舒适指数为1，体感较凉爽舒适。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，照射强度较强，请大家做好防护。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 校园梦中翱翔越，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。